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好，翻嚟第三節嘅大香港早晨，熱血時報同埋 Radio 聯播嘅早晨節目。咁我哋今日咧，今呢一節咧就唔講外國嘢住，因為咧頭先咧傾偈又好熾熱，就忍唔住又講下村民點諗嘅。咁因為其實發現好似頭先阿大亨提到呢一個運動已經冇一個大會去帶領，係一個群眾自發嘅運動。咁我哋就想講講我哋睇到或者感受到呢一個運動可能同之前嘅抗爭運動有咩唔同，係啦。咁譬如好似我嚟講呢，我有好多朋友呢都係非常之政治冷感嘅離地中產，咁但係竟然呢佢哋都會同我講，見到我 Facebook 好多 update 呢都會話喂你要小心啲呀，我哋支持你呀。咁但係即係我都不停呼籲佢哋落嚟啦，咁佢哋都會問我好多問題，究竟而家啲差佬點樣呀，我見到啲電視畫面好恐怖呀。咁譬如呢啲關心嘅言論呢，之前可能其他形式嘅抗爭上面或者示威就即係其實就好少會見。其實我覺得今次最大的不同就 是學生發起，還有很多市民呢都是被學生感動了，覺得他們那麼年輕又要承受警察這些暴力對待，那也都是這樣可以令到他們來到去到街上面去真的親身身體力行去支援他們。 我的朋友裏面呢，當然這幾天的溝通呢，其實個平台呢就不外乎 Facebook 啦，同埋 WhatsApp 啦，還有有少數的電話啦。咁我在 Facebook 同 WhatsApp 這些平台裏面呢，有不同類型的朋友的，小學中學的同學啦，預科的同學，大學的同學啦，或者一些近年識的因為共同興趣而會因此有個咁樣嘅平台可以吹水嘅一啲嘅朋友啦，咁每一個呢啲咁樣嘅圈子裏面呢，都係大部分係我哋可以講即係泛稱做村民，泛稱做村民。但係有好多佢哋可能有唔係咁多人有對於政治呢啲問題呢係有啲咩意見呀，有啲咩諗法呀，定係乜嘢，但係喺呢幾日裏面，尤其是琴晚前晚都有，尤其是琴晚呢，因為佢哋其實大部分都知道我是議員公民嚟嘅，咁但係之前真係冇乜點出聲啊，即係，但係前晚同琴晚咧，佢哋係出咗好多好多嘅聲，起碼係對我個人表示擔心同埋支持嚇，咁到琴日更加係就話表示唔單止係一個實質嘅對我個人嘅擔心同埋支持，就係話我會發現到咧。平時冇 like 我嗰啲 share， 尤其是我哋所謂要時報發布出嚟，跟住我 share 出嚟嘅嘢，一啲關於政治我 share 出嚟嘅嘢，佢哋唔單止係比以前十倍以上咁多嘅 like， 有人 comment 都係一啲嘅表示讚賞啊，表示支持啊，同發表一啲佢哋前所未講過咁激進嘅言論嚇。咁呢個係我嗰個反應呢，即係我暫時都未整理好成件事，但係我放咗我可以講下啦，即係我未整理之前，我第一個印象就話香港又夠啦，正成班人醒覺啊，咁樣，咁呢個其實一定程度上已經係嘅，但成班人醒覺之餘呢，就係我哋要再仔細去分嘅時候呢，就係話就算呢個跟住我第二時間再諗到就話，就唔好冒然去假設成班人醒覺曬，跟住香港呢就多咗一大扎激進派呢會持續地抗爭對咩，但起碼呢我哋會見到一個現象呢，可以用返我哋熱血公民之前嗰年齡，即係由呢個戴耀廷孫第一次提及呢、這個佔領中環以來呢年齡嘅時間，到琴日同前日嗰兩日所發生嘅事呢，我哋會發覺咧，我哋喺呢年齡裏面所做嘅論述，所帶來對香港嘅影響咧，實質上咧係唔及前晚同琴晚，即係前晚同埋琴日整日拉到去琴晚所發生嘅所有嘢。 即係 其實前兩日那些對即一般來講，一般不關心政治的大眾來講，其實個影響是事實上是大的啦。因為其實如果我們由一開始來看回、即其實學生搞罷課，即雖然近年其實、即反國教都叫做搞了一日啦，但是學生搞一個、長達一個星期的罷課的時候呢，這個即道德感召其實都已經是很強的啦，跟住仲要持續出成個星期，跟住再去到禮拜五當晚禮拜五的時候，他們是再回去希望重奪個公民廣場，而再是被警方圍捕，就包括黃之鋒是被拘捕，以及是一眾學生就、被圍了在公民廣場入面，跟住其後被大規模的拘捕，那 total 就70多人被拘捕，對於一般大眾來講其實那個影響都很大的。再因為始終呢，即你學生呢，原本其實嗰、那個即集會對大家嘅影響，集會對大家嘅影響咧已經好大，再加埋咁樣被捕嘅時候，大家都會去關心一下呢一班嘅學生究竟佢哋係即究竟佢哋係為咗做啲乜嘢，梗係想要爭取啲乜嘢，而去導致佢哋會係去被人大規模嘅拘捕咧咁嘅情況發生。咁而跟住去到前呢一兩日開始啦，警方再去即係圍住翻即係公民廣場嗰一部分嗰一啲示威者咧，咁逐漸地都係越嚟越多嘅市民去出嚟去到支援啊，咁樣大家都係好關心呢一件事啦，而且係即係加上有 Facebook 平台，早前就係有一個換學生相，即係換翻大家小學、中學時代嘅一啲學生相， 一樣想撐學生 係。咁嘅呢一個活動呢，其實喺 Facebook 上面呢，即係做一個即係傳訊上面呢，對大家都有好大嘅影響嘅。即係你總會有啲朋友啦，係會換咗即係學生想去撐返啲學生嘅。咁自然大家，你就算平時你完全唔睇新聞嘅，你淨係睇 Facebook 上面嘅呢一啲資訊，你就咁見到你都會就即係有個疑問，就係話究竟點解會突然之間有幾個朋友係去轉咗呢一個學生嘅頭像呢等等咁樣嘅問題發生，咁從而呢就令到佢哋先至會去睇返嗰件事，理解返究竟佢哋係為咗啲乜嘢而去行出嚟呀，究竟呢一個活動係想做啲乜嘢。而尤其是去返前兩日嘅時候，跟住到警方對佢哋嘅圍捕啦更加係犀利嘅時候呢，大家嗰個反應呢係喺經過一個星期嘅醖釀之後呢，大家個反應係會更加強嘅。尤其是我自己睇返我 Facebook 嘅一啲朋友啦，即係even 係建制或者係即係叫傾向民主派嘅朋友，對呢件事都反應好大嘅。即係當然啦，建制嘅人唔會突然間民主咗啦，咁但係佢哋都會因為呢件事而反應好大，而過往唔係每一次嘅事情都能夠令到佢哋個反應咁大嘅。即係可以睇到我有一啲即係比較村民少少，但係又傾向即係有民主都唔錯喎，咁但係又唔會話即係做啲乜嘢去爭取，平時又亦都冇乜參與任何嘅活動嘅，都會喺 Facebook 度有返一啲即係黃絲帶啦 ,Facebook 頭像換做黃絲帶嘅呢一啲活動嘅。而建制嗰邊呢，就可能就因為見到有呢一啲情況發生呢，咁所以佢哋就亦都會作出返一啲類近嘅方法，譬如話相繼出咗張圖，咁就搞返啲咩藍絲帶，就調返轉頭就撐警方去即係呢一個嘅執法行動。咁你可以見到兩方面，其實無論係即係傾向民主派或者係建制派嘅兩方面嘅人，對呢一件事嗰個反應都好大。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其實係有利成件事嘅發展嘅，因為始終你無論即係好激進都好啦，你始終你有討論就好過即係件事冇人知冇人理。咁所以而家嗰個情況咧，其實係比之前係肯定係已經好咗好多噶啦。跟住我有一啲唔係好關心而係傾向民主派嘅朋友咧，亦都會好支持，尤其是即係我演藝學院有一啲同學，即係大家即係因為本身都係即係離地中產比較多啦，即係就算支持民主都係即係講下嘅，即係好少話會即係落地去到真係做啲乜嘢嘅。咁但係尋晚即係尤其是當見到即係我哋演藝學院係成為咗其中一個物資嘅中心嘅時候，即係有去即係協助到其他嘅一啲示威人士，即係當中一啲演藝學院嘅畢業生啊、同學啊，都會覺得對呢件事係感到高興嘅，因為見到即係演藝學院平時就唔係好關注政治啦， 大家比較自己做自己嘢啊， 係啦，即係你睇翻之前嗰個參與程度，其實都係比較低㗎啦。咁而喺呢一個喺今次一個咁大規模嘅一個行動裏面，居然可以發揮到一個都可以話係即係幫到示威者嘅作用喺度咧，咁所以都會覺得係好鼓舞嘅感覺嘅。 有一個 indicator 咧，即係有一個數據咧，係幾有趣嘅。其實我想講翻，突然間諗到其實就係喺唔好耐之前，我諗 chat room 如果有朋友知道咧，可以睇下嘅，就係、是、大約兩個零三個禮拜前啦，我唔記得咗，肯定係幾耐啦。熱血時報嘅 page 喺 Facebook 嗰個 page 咧，咁我哋就好鼓舞，就話哦。終於捱咗咁耐，我哋過五萬啦！ 佢捱咗成兩年， 係捱咗好耐，終於過五萬啦！大家如果有時間，或者你真係好，即係好快咁 click 到去咧，睇下而家熱血時報嘅 like 數係104,281個 like 喺呢一秒嚇。咁點解咧？即係我哋講緊哇，真係喺度等佢去五萬。仲有、哦、我點解會突然間諗起呢啲咁嘅嘢咧？因為我琴晚喺銅鑼灣。夜晚我諗三四點到咧，突然間我哋幾個手足喺度吹水嘅時候咧，喺度講話：，熱血時報咧去到97,000啦！哇，咁咪就快100,000嚇！咁而家幾點鐘啊？9:10嚇，大約4-5個鐘，5-6個鐘到變咗一 多咗10,000個 like 差唔多， 超咗7,000個係 咯，差唔多 7,000個 like 咧，其實喺以前嗰個累積除翻落去咧，可能係一個月先至會去到7,000個 like。即係會增加7,000個 like， 咁呢個情況係一個好大嘅轉變，就係話，即係一方面我哋會睇，呢兩日所發生嘅事咧，嚇、啊、佢產生嘅效果係掩蓋咗熱血時報嚇、與公民，即係 一直以嚟俾大家個印象， 俾大家個印象之餘，就係佢哋所做嘅所產生嘅效果咧，嚇、啊、相比嚟講咧，呢兩日咧係完全係蓋過嘅嚇、啊，當然。背後我哋會知道咧，尤其是喺手足之間咧，呢年半裏邊嗰個磨練咧，當然係不可或缺嘅。我哋要記住一樣嘢咧，就喺前晚咧，我哋喺低潮期喺100人度嚇。前晚嘅高峰期咧， 前晚低潮期係講緊 前晚喺海富中心外邊， 係 海富中心對出嗰個低潮期100人度。前晚嘅高潮期大約係1,000人度嚇，如果我冇記錯，1,000人跌落100人，但係第二日咧係講緊以萬計咁多個人。 嗯 啊、出咗嚟，而當然呢扎人咧嚇，點、解會出現咧？有兩大個原因啦嚇、啊，即係我哋要客觀地分析呢樣嘢咧嚇，就係、是、客觀地咧，大亨咧係揀咗個好啱嘅位置，係聚一啲入唔到去嘅人嚇。咁、啊、第二， 因為地理嘅優勢 係啦。咁第二咧，警方啊真係令到佢哋入唔到去、哦，咁所以啲人咧嚟咗又唔入到去，跟住見到海富中心嘅大喺度，咁佢哋咧。就已經係凍咗喺度，繼續咧就即係認同加入嘅，佢哋根本就又唔想行開嘅時候，自然就係加入咗噶啦。跟住我哋係用咗，我哋前晚以來咧，我用咗大亨啊，甚至我哋後來啲手足都會嗌噶啦。除咗嗌平時嗰啲口號之外，我諗會嗌問一個問題啊嘛，譚仔都記得噶。 嗯哼，咩問題啊？ 警察嚟嘅時候我哋點啊？ 咁就衝出去。 冇錯，咁我哋嗌咗一晚之後咧，我哋應該都變咗自然反應噶啦。咁即係去到一個位。即係突然間唔一定係警察嚟嘅時候，突然間有一個位，咁我哋就衝咗出去啦。嚇、啊，咁呢樣嘢係我覺得有啲嘅驕傲自豪嘅，即係我唔敢用啲咁大咁強嘅字眼，但真係好驕傲、好自豪，就係、是、話我哋前晚先吹雞嘅。嚇、啊，琴日已經發展成為咁樣。 其實真係冇諗過會可以成功佔領到嗰個道路。 嚇、啊啊！而最後咧，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即係我哋一陣再翻轉頭講翻 Facebook 同埋 WhatsApp 平台咧，因為大家都好多嘢講，其實我哋、即係未仲有兩個未講嚇、啊。第一樣嘢咧，我哋即係頭先大亨都有講，我哋要再講多好多次強調，我哋今次呢兩日所發生嘅事有啲咩唔同，同埋開咗啲咩新嘅局面。最重要一個新的局面就是話在公民廣場在政總、啊、都叫做是有領導的一 個學生有大會 的學生運動。好了，那我們到前晚海富中心外面以公民的集會、啊、都叫做是有大會有事宜， 即是 keep 住會有人講嘢俾你聽， 即係我哋搞出嚟嘅嗰單嘢， 話俾你聽嚟緊嘅部署或者行動係點樣嘅。 到琴日我哋。琴日即係我哋跳出去啦，另外演藝跳咗出去啦，嚇，跟住慢慢發展出嚟，出雷彈射完之後咧，我哋有咗旺角啦，我哋有咗灣仔啦， 有咗銅鑼灣 啦，喺呢幾個地方咧，基本上佢嘅發起係冇大會呢樣嘢，搬鐵馬擋車係自發嘅，市民自發嘅， 一路留喺度，一路自己能夠自行安排救護啦，安排點樣部署去等警察嚟嘅時候點樣做嘢啦。有時鐵馬點樣移動啦，去擋一啲佢哋預計會嚟嘅警方嘅威脅啦，同埋各樣嘅組織都係自發出嚟嘅。甚至去到銅鑼灣咧，出現一個現象咧，不過傑仔瞓著咗嚇。有一個現象咧，你可能喺現場嘅，就有班人上台唱歌啦。 開始有大聲公， 係啊，有人唱歌。 因為開頭十點幾嗰陣都仲未有大聲公嘅，即係啲群眾可能坐低都係互相嗌咁樣去傳遞信息嘅啫。咁但係可能去到後期少少嘅時分就開始有喇叭啦。 即係你大約你走之前，我未到嘅，你走之前。 點一點嗰啲位咧，係啦， 係咁上下，即係我差唔多嗰時候 開始就有喇叭， 就有人上台，有人唱下歌，有人唱。咁奇特之處咧，就係當然會有人拍手支持啦，但係亦都有人會鬧啦，但係鬧嘅聲咧就唔係好多嘅，最多嘅人咧就 ignore 佢哋， 即係唔理無視佢哋嘅存在， 無視佢哋嘅存在。 其實 仲慘過鬧， 有一啲譬如。講翻早少少就係佢哋商討，可能啲群眾已經坐低咗啦，已經佔據咗嗰個街度。喺佢哋商討，可能哦，如果陣間警察嚟嘅時候要做乜嘢啊？或者如果呢度失守咗，要退去邊度？咁有一啲群眾就哦，要去維園咁樣。跟住有啲人係會點解要去維園？即係會覺得你憑乜嘢要去領導我哋？即其實佢哋開始自己會去諗， 係啦，即係首先就係憑咩領導佢哋，第二就係佢哋會好有一個好大嘅警覺性咧，就話我哋佔領咧，我哋佔領一啲有效果嘅地方。 冇錯，呢個係好大嘅分別。 即係維園，即係佢哋係知道咗呢樣嘢，而佢哋知道呢樣嘢其實來源係一個好近之前發生嘅嘢，就下晝就話佢哋原來擋到嗰個街道，佢哋先至察覺到。首先就係佢哋擋到個街道啦。佢哋出到去係會擋到啲車啦，係令到交通係真係癱瘓咗啦，係光天化日之下做到呢樣嘢啦，係能夠連續咁多個鐘頭到現時呢仍然係未清到佢哋㗎啦。而家係灣仔、銅鑼灣、旺角、金鐘、中環都係未清場嘅，即係未清走啲人，仍然係癱瘓緊個交通嘅。呢個第一啦，即係同時第二呢樣嘢呢，就係佢哋會發覺呢真係切切實實有個證據啊，有個畫面啊，喺佢哋面前咧，就話呢樣嘢係有效嘅。有效嘅原因當然即係有人，我哋會有啲嘅群眾係付出咗代價，因為警方係用一個出乎意料地恐怖地強烈嘅反應咧嚟對付示威者。咁呢樣嘢當然係佢哋非常之覺得咧，佢哋呢啲示威者如果唔對付嘅話咧，係的的確確係會影響到香港，而因此的的確確係有機會令到我哋嘅民主訴求咧係會得到，起碼得到正視，甚至令到我哋成個運動一路發展落去嘅時候咧，唔單止係爭取2016、2017嘅雙普選， 係 嘛？ 其實咧， 因為其實睇落去咧，即係過往。琴日同埋過往咁多次嗰啲即係遊行示威，究竟有咩分別呢？就係琴日大家好明顯睇到一樣嘢，就係同過往唔同嘅，就係政府個反應係會比較大嘅，即係無論係警方定還是政府，即係雖然啦，梁振英出嚟嗰個發言都係九唔搭八，所以呢個運動始終係會持續落去。咁但係你始終見到佢嗰個反應係比較緊張同埋比較大嘅時候，你就知道大家就會知道其實原來做呢啲嘢先至係有效嘅。你相比起其實。早少少啫嘛，只不過係講緊七一，即係佢哋就報緊50,000人上街啦。就算 even 係警察報嘅時候，都報緊有10多萬啦。雖然嗰個數就真係少得太誇張啦。 咁嗰97,000， 佢係報緊咩啊嘛？98,600啊嘛。 跟住炸彈馬拉松多少少咁。 係，跟住佢就算係計警方報嗰個人數，都係遠超於今次嘅呢一個人數。咁但係你調翻轉睇翻件事嘅時候，就係話相比七一嘅時候。政府係完全唔理嘅，哦好，你行完咁咪算咯。咁但係今次出到嚟嘅時候，各方面嘅反應嘅時候都係大咁多嘅時候，大家就會知道呢一樣嘢先至係 work 嘅。既然呢一樣嘢先至係 work 嘅時候，咁原本有一班人其實一路都係即係支持民主，亦都願意俾人拉，但係佢哋只不過係唔知道應該點做。 係啦， 咁今次。金鐘呢一度衝咗出嚟嘅時候，就同佢哋講：喂，其實你塞住個馬路掂嘅喎。咁佢係自然而然有一班人又會喺銅鑼灣， 佢哋其實只不過係坐咗喺度啫嘛，已經足夠去可以阻擋到啲車堵塞嗰個通道啦。而另一方面，旺角嗰邊咧，亦都係有人出街喺旺角嗰邊，又係做翻類似嘅行動，都係堵塞咗個通道。咁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嘅時候，咁就更加去擴散到呢一個堵路嘅行動咧，去各個層面嘅。 我其實講翻嗰啲群眾自發啦，因為我相信好多人咧，佢哋。有啲係第一次出嚟抗爭嘅，但有啲佢係出咗嚟好多次嘅，但每一次都係因為大會散水啦，或者最後喺高峰嘅時候合照等等啦嘅經驗啦，係啦，而令到嗰個抗爭冇辦法推上另一個高峰啦。咁反而今次佢哋就覺得唔再需要領導人咯，唔再需要領頭人咯。其實喺金鐘嗰度都會講話，我哋而家你係自發留低或者走嘅，即係你自己群眾自發。我覺得呢一點好重要啦，因為好多時某程度上。有多次經驗的抗爭者對一些政客啊，已經是其實很不滿的，好像在一些關鍵的時候你宣布要解散，那變了如果你沒有一個台沒有一個集會，也都可能有一部分人是覺得哦，那就真的散了，那但是今次他們就不再需要這件事而自己懂得留下，我覺得這個是值得令人鼓舞。 是的，兩個層面都是一來是自發啦，是不需要有台啦，就算有台，有些人上次上去騎劫都是騎劫不到啦，被人無視啦，這兩樣都是很重要。還有一樣東西呢，就是我們大家都會見到的啦，我就在金鐘過了一晚，跟住在銅鑼灣過了一晚，咁我見到佢哋咧，唔單止個喺個組織嘅過程裏面咧，已經唔係以前和理非非嘅遊行啊、示威啊嗰啲嘅組織嘢嚟嘅。佢哋所組織嘅嘢咧，佢哋嘅物資咧，已經係有充足嘅水、充足嘅保抗力、充足嘅口罩， 亦都有啲醫護人員 眼罩， 有專業嘅醫護 專業嘅醫護人員 嚇。 即係所有呢啲嘢，即係你即係呢啲嘅物資嘅充足，要係足，佢哋係會有一個預期咧。是會有胡椒噴霧，預期是有催淚彈咁嚟準備的。 你都安排好佢點樣處理呢啲傷者？ 係啦，呢啲就係我哋講緊就係抗爭意志，即係當個人心一改變嘅時候咧，係翻唔到盡頭，翻唔到轉頭嘅嚇。即係我哋係從來未試到咁樣抗爭法嘅，就算係六四嗰期咧，都係和理非非嘅。不過即係我哋當時個組織力其實係較強添啦嚇，因為到今時今日咧，個組織力已經回復咗以前，仲要係超越咗好多。再加上就係佢哋個抗爭意志咧，佢哋能夠準備到嗰個抗爭咧，就係要受噴霧、受催淚彈同埋被捕嘅時候咧，知道曬啦。大家都因為 Facebook 嘅瘋傳咧，係知道曬大家俾人被捕嘅時候咧，係要點做，係咪？有啲咩字，有啲你簽啲咩字落去咧，你係要邊度要寫 no 嘅嚇？大家 有啲咩要講，有啲咩唔講， 係啦， 即係大家因為呢一件事 都知道曬， 而學習到抗爭有啲乜嘢你係需要知嘅。因為過往其實咁多次都係講緊嗱，你過嚟參加我個集會，你坐完參加完咁就算咯，你冇任何嘢需要準備， 有少少係撐場嘅感覺啦。 過往嗰啲都係講緊人道，但而今次唔同嘅就話今次。堅係一個抗爭嘅行動，但每個人都要有準備先至出到去嘅時候，變相話今次因為呢一件事，大家係學習咗好多關於抗爭嘅知識，亦都係因為咁咧，可以預計到其實將來大家嗰、那個即係抗爭嘅行動咧，都係會比過往係會比較好嘅，亦都係知道翻其實過往嗰啲其實係嗰種。做法是冇用的， 有決心啦，有即係 determination 啦。 同埋其實即係如果我哋睇翻而家今日嗰啲《蘋果日報》啦，就算佢係鼓吹和理非非都好咧，呢一次嗰個抗爭行動喺過往嘅講法嚟到講咧，以佢哋過往嘅講法咧，佢哋都係會覺得係唔應該咁樣衝破警方防線啊，點點點。咁但係咧，佢哋而家咧都將個立場咧擺翻係，其實咧今次就算衝到出嚟堵路咧，都係和平理性嘅咁樣咧，都係因為警方嘅不合理嘅一啲拘留啊，咁樣攔截啊，所以先咧大家先要衝出嚟。咁但係雖然大家衝咗出嚟，依然係保持和平理性。咁佢就將嗰一個即係和平理性嗰條界線就推前咗一步，變咗就話即係大家而家咧，就算你係嗰啲和平理性嘅人都好啦，你都係堵路咧，咁樣嘅堵路咧都係和平理性嘅。你堵路都是和平理性的時候，自然參加的人就會多了很多了嘛。 沒有非暴力，不是 堵路，堵路真的堵路呢， 其實真係非暴力㗎。如果你真係用個國際標準嚟睇， 超非暴力啊！嚇、啊， 即係點解咧？即係頭先我哋講過就係話，即係有即係外國係講嘅一嚟就燒車，一嚟啊掟石啊、掟汽油彈啊、燃燒彈啦、啊，即係嗰啲咧，即係喺外國係視為抗爭嘅必要做法， 基本咯、啊，基本 必要做法。咁我哋係連呢樣嘢都冇㗎， 同我哋舉高雙手㗎嘛，衝擊防線。 舉高雙手衝擊防線嘅，所以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即係任何嘅，即係我哋就算香港人係好喜歡和理非非嘅，都仍然係覺得咧，我哋衝出去擋馬路咧，係根本就係一個非暴力抗爭嘅必要做法。 而且昨晚嗰一個嘅示威黑白實在太明顯嘅啦嘛，因為嗰一啲嘅示威者其實佢係完全冇做過任何衝擊嘅動作，而警方係竟然係會用催淚彈去驅散佢哋。咁呢一個其實係可以係真係呢射催淚彈呢一刻，其實係可以係 move 到好多嘅香港市民，即使係一啲好和理非非嘅香港市民都好，佢都覺得呢一次嘅行動，呢一班示威者無論係點都好，佢都係屬企喺一個啱嘅一方咯。 即係啱啊！我覺得日朗呢個講法好好，因為其實我自己接觸咧好多人，佢哋都覺得今次警察係唔啱嘅，佢哋唔應該咁樣對待啲學生。佢哋可能已經有呢個認知，但係佢哋而家進更一步，下一步要做到，希望咧就係佢哋可以有呢個認知之後，企出嚟抗爭，支援你哋認為被打壓嘅學生。咁同埋頭先黃楊達都講過，而家呢一個時刻係最關鍵嘅，因為我哋唔可以俾呢個運動就咁疲弱落去，我哋要支援，要去接奸，要去輪替。咁所以咧，你聽緊直播，而家即刻落去，快啲落去支援抗爭緊嘅學生同埋市民。 即係用翻鬱敏嗰句咧，為何而戰？為誰而戰？即係我哋要求嗰樣嘢未達到過我哋嘅目標嘅時候咧，我哋係要戰鬥落去，我哋要持續我哋嘅抗爭，直至我哋即係得到我哋嘅民主為止。咁呢個當然即係我哋其實持續喺頭先我哋所講嘅中環、金鐘、銅鑼灣、灣仔、旺角呢啲地方，甚至再去擴散到去其他嘅地方，唔需要有任何大會有自發去做嘅人咧，已經可以自發去做。 因為有一個火頭咧，係啦，你一個火頭，個火頭就會慢慢燃燒起嚟。 係啦，我哋係會，我哋希望係能夠做到蔓延全香港，跟住能夠因此咧能夠爭取到我哋嘅民主嘅。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希望咧可以呢一個民主運動可以喺遍地開花啦。 即係仲有一樣嘢，即係我講少少啦。就是我哋今日咧買啲報紙翻嚟咧，包括咗睇咗呢個明報啦、東方啦、蘋果啦。同埋其他嘅各樣嘅報紙咁樣，我一個好短嘅結論，就係每一份報紙佢哋嘅寫評都係滯後嘅。滯後嘅意思咧，佢哋係追唔上呢兩日嘅發展。佢哋所講嘅嘢咧，都係呢兩日發展之前佢哋所認識嘅香港。但係要希望話俾呢啲寫評嘅作者聽，希望話俾一啲自許係了解香港政治嘅人聽，呢兩日所發生嘅嘢已經是一個完全的新局面，我們要能夠再確切去分析到這個新局面呢，你下去看看究竟下面發生了什麼。 OK， 好，那今節就去到這麼多為止，下一節第四節呢，我們就會講下關於不同地方的傳媒怎樣報導今次的這個事件呢。好，那第四節回來再見。